其实冠心病啊，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。一个是什么呢？叫动脉硬化，说的是血管的弹性啊，血管弹性跟劳累啊、生气啊、紧张啊、焦虑这都有关。哎，说到五脏呢，就是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主人的曲直。你那个血管的弹性减退，脆性增加，血管就变硬化了，啊，就变硬化了。说白了就是肝血不足，不能养筋，则筋失所养，失去了它的曲直和弹性。这是动脉硬化第一个层面的问题，叫血管硬化，肝血不能养筋的问题。那么冠心病啊，动脉粥样硬化，除了血管硬化，还有一个粥样血栓呢。这个粥样血栓是血管当中的腹壁血栓啊，就粘在血管壁上的油柳子。哎，它的主要成分呢，哎，就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啊，甘油三酯胆固醇，是不是？那么血管长动脉粥样硬化，它的核心问题呢，就是高脂血症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脂肪肝、低血压。总而言之呢，叫流水不腐、护疏不度。人呢老不运动，红细胞呢，人的电荷就会下降，人的细胞呢缺电了，细胞就迷迷瞪瞪的，容易聚团。我们说血小板聚集长微血栓，说的就是细胞电荷下降。那怎么办？哎，清除自由基，补充细胞电荷，吃原花青素，给咱们的血细胞充电，那给人的生命细胞补充能量。那么还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血脂，也就是说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啊，这是人的什么呢？营养物质。人不能没有胆固醇，是吧？所以人油脂不能低，因为低了人就营养不良了，没能量了，是吧？同样人得个病，那胖子三天不吃饭饿不死，那瘦子一天不吃饭饿得低血糖心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呢，你血脂太多了，它就堵血管，粘在血管壁上，就到动脉粥样硬化。那这个和五脏六腑当中和谁有关系呢？我们说脾啊，来主化体内的一切的痰湿，中医说叫脾主肉啊，脾主肉。哎，所以你长肉啊，是脾的功能健康，是吧？长肉长多了，剩下油脂化不了了，叫脾不化湿。所以中医的脾不化湿，湿在血管叫动脉粥样硬化，湿在肺叫痰湿，湿在脑叫积水，湿在肝叫脂肪肝，湿在肾脏叫什么呢？哎，叫高尿酸血症。说得了，那湿都长皮肤上来了，那叫湿疹。湿从脚丫子跑出来了，那叫脚气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都是体内的湿气。所以怎么办？健脾化湿。啊，这是给大家讲了动脉粥样硬化的，一个是粥样腹壁血栓的斑块，一个是血管弹性。血管弹性啊。那接着给大家说，是吧？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，咱们说了七条了，是吧？说了七条了，还剩下三条啊，还剩下三条，咱们接着往下说啊。下肢浮肿，哎，下肢为什么会肿啊？哎，这个是静脉回流淤阻啊。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重点强调了动脉硬化，那今天再给大家一个常识啊，心脏病心衰的不但是动脉硬化，心脏营养不良缺血，还有静脉病，是吧？说心脏病和静脉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又要有一个重点的常识知识。我们都知道动脉蹦蹦的跳， 是心脏把富含营养和氧气的血，鲜红的动脉血送到全身，哎，来实践人的生命活动的供血供氧。那么这个血到了人的组织细胞器官之间，是吧，也就是说进了微循环，进了营养血管，进行氧化还原反应，新陈代谢，哦，产生了自由基，我们吃原花青素清自由基，哎，这就抗衰老抗氧化啊。那除了自由基之外还有什么产生？二氧化碳，还有代谢垃圾和废物。代谢的垃圾和废物要在肝脏解毒，要在肾脏排毒。那么这二氧化碳呢，在血液当中使原本鲜红鲜红的动脉血就变成了紫黑紫黑的静脉血啊。那这个静脉血怎么回流回心脏呢？是吧，我们经常说啊，这个人的心脏叫心室搏血，把血呀喷射出去，进到全身的血循环。而那心房呢，心房是静脉回流，是吧，有的人说人那个静脉血是搁心房抽回来的，不是啊，心脏是个发动机，这个发动机有好多门，那个门呢叫瓣膜，保持血向一个方向流，这是心脏对气血的推动作用。而静脉血从周身回到心脏叫静脉回流啊。大家长个知识啊，静脉血回心脏不是心脏给收回来的，也不是动脉血给推回来的，是吧，是靠静脉回流啊。怎么回流？骨骼肌的收缩，骨骼肌的收缩。所以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养生法叫站桩，站桩可以促进静脉回流。还有一个比站桩的养生法呀，哎，更劲儿大的叫跪坐啊，叫跪坐。还有啊，现在甭管城里啊还是农村，条件都好，原来呢都蹲着上厕所，现在都改坐着上厕所了。其实这又是一个文明病，人蹲着上厕所就很少得心梗，很少得中风。为什么？哎，这和那个跪坐的养生观是一个道理，是不是啊？人在饱餐后一个小时啊，一小时开外，或者在空腹的时候啊，人为什么心脏不好心慌的时候，人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头晕的时候，说哎呦赶紧蹲下来，我这么一蹲下来怎么就缓解了呢？哎，说一蹲下来啊，那个心脏啊它这个位置就下降了。我说你心脏位置下不下降，那血往脑袋上打呀，对不对？你心脏位置高位置低，心脏还是缺血呀。所以不是心脏位置的问题，谁的问题？是你在下蹲的时候，下肢的骨骼肌，就是你整个两条大腿肌肉一收缩，全身气血回流到心脏，是吧？人有八斤血在全身循环不止，而人的一个下蹲的动作，蹲在地上的时候，人的心脏回血量增加 30%到40%，甚至增加到 50%。 所以可见心衰的人，是吧，脑供血不足的人，是吧，突发性什么低血糖低血压的人，你一个下蹲的动作或者你一个跪坐的动作，比那个医生打针输液还要来得快。因为你想想，你打针咱不说多啊，咱就说你打500毫升，250毫升一瓶子，你得滴多长时间，静脉点住你多长时间。所以人一个下蹲的动作，全身骨骼肌尤其是两条腿双下肢就相当于两个大针管子，瞬间就给心脑把血给补足了。 所以告诉大家，下蹲是对心脑的疾病突发性疾病的一个保护。平时啊，经常蹲一蹲，平时啊，经常跪坐跪坐，就相当于给心脑血管输液了。哎，这是它的养生的真谛之所在，是吧？那说那年轻的小伙子，他怎么不需要下蹲？他心脑怎么不缺血啊？因为他经常走路运动，因为他的骨骼肌收缩好。那这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心脏病我们老说动脉硬化，今天我们知道了心脏病还有一个病因叫静脉回流淤阻。那人的静脉回流淤阻是骨骼肌收缩产生的，那又是谁来影响着我们的骨骼肌收缩呢？全身的骨骼肌的收缩，不单是骨骼肌，我们的胃肠道平滑肌，包括我们的心肌，我们的血管平滑肌，它的一切收缩皆为屈伸，是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主人一身之曲直的。所以为什么得静脉曲张的人，我说你要补肝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得静脉曲张的人，我说你容易有痔疮，容易得椎间盘突出，是吧？这都是肝血不能养心。回过头来，心衰的人为什么会肝肿大？其实啊，是把肝给累的。心衰了，他就跟肝说，哎呀，我回流啊，缺血了，你心呢，你多干活。结果心脏心衰条件下，肝的肿大就是为了促进回流。但是等你肝也应变了，心衰还没好，说明肝没把心脏救回来。所以中医只说知肝识脾，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补一句啊，人肝病要救脾，那么人心病要养肝，养肝和血，哎，同时呢又补了我们的肺气，哎，再养我们的心脏的供血，它是对什么呢？静脉回流和动脉的什么呢？弹性来进行中和调节，一个是动脉往全身供血，一个是静脉呢促进心脏的回流。啊，这是咱们今儿给大家讲的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第八条啊，下肢浮肿是心衰啊，下肢浮肿是心衰，是心脏回流不好了。下肢浮肿的心衰不但要治心，还要从肺肾调治啊，还要从肺肾调治啊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经常做一做下蹲的动作，我们经常做一做跪坐法，我们经常用红花淡盐水泡泡脚啊，往回啊捋一捋腿，促进一下回流，这都是在给心脏帮忙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咱们说了八条了啊，今天呢说第九条和第十条啊。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之九，四肢无力，手发麻，是吧？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，是吧？好多人来找我啊，徐老师，我没劲儿啊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是胳膊没劲儿还是腿没劲儿啊？对吧？哎，有人回答啊，我胳膊腿都没劲儿。哦，我说你得养心脏。你看啊，四肢胳膊腿都没劲儿，那是心脏功能不全，气血不能达到四肢，哎，四肢得不到气血濡养，则肌肉无力啊。那反过来呢，还有人呢，他不是四肢无力，他说我就两条腿没劲儿，胳膊还挺有力量的。我说你去检查腰椎。哎，这样的人大部分是腰椎病，